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s.com， 我系刘耀少。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嘅时间啦，我都唔知讲大军乜嘢好，大佬即系而家。 冇呢个大军巡 啊！咁啊，因为土伯咧都仲系即系外游中咁样样。 土伯而家喺边度啊？土伯？ 佢好似喺美国嘅。 喺美国系。 佢之前去新加坡咁样。 哇！即系环游世界喎。 系啊，咁 啊，请佢做接工游啊！ 咁已經係落不思講㗎喇，已經係咁就我哋講返今日嘅題目先啦。咁其實呢講真即係嗱，你坦白講呢個禮拜呢其實係好多新聞嘅。咁但係呢即係其實你見到最嚴重嗰單新聞，即係我相信呢都叫做係嗰、那個港珠澳造假嗰單嘢啦。咁港珠澳造假嗰單嘢其實你對好多人嚟講，我呢個又真係冇乜感覺㗎喎。点解咧？即系因为其实喂，坦白讲，造假喂，你净系讲今年里边嘅造假新闻，已经系多到你，即系多到系好多人惊噶啦，已经系。 你咪讲紧欧嘉伦嗰个沈某疲劳嘅理论啊？ 沈某疲劳啦，呢、這个当然系。咁但系我哋首先数数先啦，喂大佬，即系如果你净系讲港大，喂你冇效啊。 系。 喂，即系已经有一个叫做系内地教授嘅造假新闻啦。 哦，系嘛？嗰、那个 叫杨丹啊嘛，系嘛？喂，嗰单嘢其实造假咗之后。喂，冇事噶， 系啊，冇事啊， 冇事噶。 咁即系查咗好耐，但系冇问题。 但系嗰度有督灰嗰条友咧，就真系俾人逼走咗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要讲到系早两个礼拜就爆出嚟国力嗰单嘢，就话有十几个即系差佬系咪警司咁样样，就系话嗰阵时系因为国力嘅呢一个学历啊嘛， 透过学历唔系靠国力走去攞佢嘅资 格。系啦，咁就可能就咁样见波咧，就接受咗佢嗰个资历咁样样，然之后顺利就升级咁样样。咁啊，即系又系冇问题嘅，佢仲要屌记者添，我记得系。 咁仲话国力好似而家仲系系警察，即系其中一个培训机构嘛， 系啊。 啊！我改咗名， 仲要晋升到培训机构添嘛？ 系， 摇身一变变咗培训机构 啦。有啲外判嘅一啲培训咧，要揾外判嗰啲机构做嘅。咁国力可能系仲系其中一个，系咪咧？好似系，即系我睇新闻就好似系咁。 咁跟住就你话嗰啲，即系你唔好讲话，即系你学历造假啦，系嘛？学术又造假啦，咁跟住顾问报告又造假。喂，最新即系你记得你年头嘅时候，林郑选之前，佢全民退保。就已經爆出嚟，就係話，喂，佢叫嗰間顧問公司改嗰份報告，就係要唔抱呢一個即係全民退保啊嘛，係嘛？改過曬啲字眼啊嘛，係嘛？其實講真，你個嚴重性同阿梁振英而家叫呢一個阿周浩鼎啊，即係指使佢點樣調查自己，其實差唔多嘅咋，個做法都係，係嘛？即係揸住人哋嘅手，係嘛？攞人哋個 keyboard 嚟打嘢嘅咋。即係咁樣樣㗎咋。喂，所以其實喂，你話一年內你話密集式咁樣樣去做呢咁嘅嘢，即係喂香港人嗰種失望呢，即係其實已經係去到即係嗰種係去到絕望嘅地步㗎喇，其實係。 但係你又唔知點去反抗啩先得意。 係啦，即係你好簡單㗎嘛，你講有啲人就將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嗰個石屎造假個問題，就同呢一個呢嗰陣時嗰、那個天眾苑啊，即係天水圍嗰個居屋咧， 短 裝、那個、短裝問題比較。喂，當年嗰、那個喂，當年其實爆呢單嘢之後，那個回響非常之大嘅，係非常之大。 之後有人即係要辭職添， 苗學禮 即係不信任動議添，仲有呢一個立法會 同埋嗰個咩譯咩咩 嚇 黃譯明啊嘛。嗰、那個嘢嘛，係嘛？咁而家最新嘅就係呢個石屎造假啦，係嘛？咁我哋有動新聞，我哋開咗先。 咁啊，石屎造假系嘛？咁啊，而家兴一个字眼就叫目测系嘛？啊，即系原来目测咧，即系佢冇问题就冇问题噶啦。咁但系原来我哋即系网上面咧就见到有啲即系图片啦，系嘛？就好似唔知边见到边个网友啊搭飞机咧。然之後即係高空望落嚟目測咧，喂大佬 一節節 咁樣，佢可能未冚好嘅嚇，咁佢就話年底就通車嘅。 我都聽過咧，嗰幅圖即係啲人懷疑都可能係改圖嚟嘅，即係但係就當然唔肯定啦，而家未清楚。 喂，但係零一嗰邊你見佢係瘋狂追擊噶嘛？咁就講緊黑雨嗰日又唔知又衝黑雨就沖走咗嗰啲咁嘅填積物，咁令到其中一個島又唔知咩外移兩米啊嘛。 啊！我哋系咪 ready 啊？嗰个新闻，嗰栋新闻啊，未 ready 住啊！咁啊，即系嗱，其实你即系你嗰个大桥咁样样就系、是、即系喂，即系成个好似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咩虫 虾米咁，好似即系好似即系经历完一场地震一样 啊！经历一场地震咁样样，你目测已经濑嘢啦，系嘛？咁你点样搞咧？ 喂，啲人咪走去问咯。而家嚟紧就下个月就开始台风季节啦。 啊！ 喂，你条桥啊，挨唔挨得过个台风都成问题。而家讲紧。 是啊，咁尤其是佢自己本身佢唔係打落地底度。 港珠澳造假疑点重重，总承建商及顾问疑失职。港珠澳大桥被包石屎样本造假，路政署就跟进緊条桥嘅品质。方法居然係目测目测目测。唔好意思，太过震惊，所以要讲三次啊。同埋做非破坏性测试，即係打石屎枪。 即係打到石屎枪呢。就知得到那個石屎的強度多少了。但是問題是什麼問題？有個不好處就是說這個石屎強度呢是個表面強度來的，播石屎中間的強度呢未必完全是可以檢測到。 蘇耀坤說，現時的工程標準每塊石屎磚都有電子條碼，實追蹤到啲懷疑有問題的石屎用了在哪裡，質疑當局不是找不到，而是有心隱瞞。最離奇是這麼大單嘢，只是得加科工程的實驗人員被捕。有資深實驗室人員就說，實驗室收錢化驗，物料合不合格根本就無所謂，造假有因不大。有港珠澳橋運營土預製件供應商就認為，事件涉總承建商和工程顧問監督失職。顧問呢？哦，廉署禮拜三罕有咁發聲明，話冇證據顯示有任何公職人員、承建商或者物料供應商涉違規。政府禮拜四會開記招交代。我哋去過家科 office， 不過就冇人出嚟回應事件。翻查資料，呢間家科工程過去十年最少接過十項政府合約，總金額高達3億7千萬。最肥嗰單就係幫另一隻大白象高鐵香港段提供建設、測試等服務，估計淨係呢壇嘢都領咗2億顧問費。最誇張係土木工程拓展署上年發現家科唔妥之後，家科仍然獲批南大嶼山越野單車徑擴建工程同埋古洞南設立農業園合約，兩份加埋領成1796萬，真係多謝曬呀。 嗱，發生咗呢一單嘢之後咧，咁就係、是、前日啊，前日差唔多傍晚嘅時候咧，咁就同一日就爆出嚟咁樣樣，咁就呢、這個 ICAC 就公布就話呢單嘢咧就不涉公職人員嘅即係嘅問題嘅。 係， 咁呢個非常之奇怪，你過往係好少咁樣做嘅，即係點解咧？即係喂，大佬，你而家即係呢、這個 ICAC。你冇去同公眾去披露翻，究竟你嗰、那個即係你而家發現嘅問題牽涉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情況係去到幾大？喂，你其實你成單嘢係你2015年嘅時候就發現咗咯，你係歷時成年半嘅，咁歷時成年半，你發現咗個問題，你係睇住眼白白，你見到佢用住啲有問題嘅石屎，然之後嗰度涉及係中層、高層、低層、前線嘅人員，係20幾個人。你俾佢做咗年半，咁而头先动新闻亦都解释亦都交代过啦。喂，喺期间你仲要係眼白白俾呢个家科公司投标做好多香港嘅大工程。 喂，你仲讲緊嗰个顾问係奥瓦纳，即係之前马少祥而家发展局局长做緊嗰间㗎嘛。 啊， 即係 其實你話咩不涉唔係不涉及呢一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啲咁嘅嘢，喂，其實呢個係一開始係錯嘅喎。 唔係點解你一開始？喂，你調查完未先？我想問你調查完未先？如果你未調查完嘅時候，你就咁樣講，你真係未查先判喎。其實係你做埋法官嗰份喎。喂，你有冇搞錯啊？你係咪？喂，即係你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你俾人哋覺得其實你喺度收集緊嗰個叫做係影響面，然之後揾啲人出嚟，即係頂咗個頭佢，係嘛？ 同埋我 覺得 好奇怪嘅篇咧，其實蘋果度我覺得佢講得唔係幾好嘅，就係佢話家科冇乜誘因去即係做假。其實我覺得係家科係好大誘因做假嘅，即係唔係做假啦，即係佢可能即係檢測嗰度有啲手腳做咗啦，遲咗去驗本石屎都硬啲啊之類咁。因为即系你帮到嗰间公司悭到钱，其实可能系背后有 冇诱因，唔系你讲 收益噶嘛，可能 会有冇诱因唔系你讲嘛？你见到喂你即系如果你冇诱因嘅话，点解你会捉到二十几条友先？ 系啊， 系一个好大嘅诱因嚟嘅，系嘛？咁其实你就系讲呢个嗰、那个石屎系嘛？即系其实佢就系占嗰个总成本，喂嗰度好似成三分一咁多啊，其实都唔少嘅，其实你嗰度都几百万嘅，其实系。系嘛？即系你对于廿几条友嚟讲，喂，你咁去分，其实都唔少嘅、啊。 唔少噶， 嗰个诱因唔系少嘅、啊，其实系嘛？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见到而家又系即系成件事，你系俾佢不了了之，系嘛？跟住佢仲要咁讲，就系话咧，即系点解？即系话目测冇问题，系嘛？亦都睇过一啲即系报告。 嗯。 就話即係你講呢個土木工程署又好啊，即係其實即係你負，即係你由呢一個香港，即係你話做工程嘅政府嗰邊都好，喂，佢哋即係話唔關佢哋事咁樣樣，咁喂大佬，即係你嗰個又係。即系我唔好明咯，即系其实讲真，即系呢样嘢又系，系嘛？即系你嗰、那个唔系佢话靠嗰个睇嗰个报告啊，佢话睇报告已经证明到唔关事啊。 系， 即系呢样嘢就俾人 remind 翻，就系嗰阵时原水问题啊嘛。 嗯， 你系靠纸上报告，然之后就肯定咗， 系， 即系其实嗰、那个涉及面唔大啊嘛。 系， 系嘛？呢个问题啊嘛。咁所以。哇！真系哇，好得人惊喎，大佬。咁我亦都问咗阿边个啦，我哋同台嘅即系呢一个木野佑介啦，我哋嘅保险套嘅主持啦咁样。喂，咁如果你话喂你爆咗咁大单嘢，咁即系你到时你揸车经过呢条桥，即系冧桥，咁保险赔唔赔咧？系嘛？咁佢话即係如果呢就睇大桥通车之前呢有做正常嘅检测啊，咁呢而呢个检测呢咁又过到嘅话呢，咁其实呢就应该 ok 嘅。咁但係佢所谓嘅正常检测又系啲咩呢？咁而家你就系、 是、咁但係个问题就系、 是、你做 lab 嗰度已经系话俾你听正常，而最后咩系唔正常啦。 我呢即使正常都好，你出現咗呢單咁嘅嘢，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嚴重㗎啦。其實已經係即係懷疑有啲橋嘅即係物料造假喎，呢樣嘢係已經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事啦。已經即使係最後對個橋安全可能整體上影響唔大都好，佢都係一個好嚴重嘅事。 咪最正嗰樣嘢係之後佢哋嘅回應就係話唔知道啲有問題嘅物料用咗去邊一度啊嘛，係 track 唔到自己有問題嘅嘢去用咗去邊度，呢個更大嘅問題。因為你講緊嗰啲公共工程咧，其實每條鋼筋 都係要有個 label 有個 barcode 啫，同埋佢每入一條即係每做一條佢都記錄咗佢呢條鋼筋或者呢個食肆板究竟佢安裝喺邊度。其实都应该有个 record 咧，系做翻嘅，所有嘢都要。 啊 ，suppose 应该 trace 到先得嘅，系嘛？咁但系即系而家嗰个情况就似乎就吓、啊，即系大事化小咁样去查啦，系嘛？咁然之后就肯定话俾你听啦，就你讲呢一个承建商系嘛？承建商都你话即系佢哋自己做承建大承建商啦。都唔係佢哋自己咩，係主要係嗰啲前線人員啦，即係下面嗰班，即係 Jacobs 呢間公司嗰啲人去孭曬，係嘛？即係嗰陣時，呢、這個情況就係等於好似嗰陣時元水咧，就揾一個 就揾一个师傅。 哦，就揾嗰、那个嗰、那个叫水喉匠 啊， 揾个水喉匠咧，就好似孭晒成单嘢咁样。 啊，咁、啊、今次咧就话俾你听咧就好啲嘅，咁咧就系、是、起码有廿几条友系嘛，咁但系廿几条友都惊嘅，其实讲真的，你嗰度涉及嘅廿几条友，咁你成间公司。其实呢廿几条友佢有冇喺其他 project 里面有参与咧？系嘛？即系譬如你话好多即系香港嘅即系一啲大嘅工程，喂，头先数咗出啦，有十几件工程佢都有份啦，系嘛？咁嗰啲嘢其实嗰个牵涉面有几多咧？即系你一班有问题嘅人，操守呢个问题嘅人，其实佢不断喺度承接紧香港其他工程，咁佢又系一个咁大嘅一个 contractor 系嘛？咁真係得人驚喎，其實係。咁同埋你奧亞納事件，即係都未解決啊！喂，又見到佢啦，係嘛？即係你嗰陣時環州，哇！你新世界同埋政府嗰啲文件可以通用嘅，完全係冇保密守則嘅。咁而政府又唔追究嘅，即係等於就係政府咧隻眼開隻眼閉，就俾你睇啦。咁只不過咧係奧亞納出手啫。 唔係涉案人仲要係而家嘅發展局局長馬少祥啊嘛。而呢條友好得意喎，如果你 Google 一 search 佢咧，就係嗰啲咩泄密啊、唔見咗文件啊、俾人爆車啊呢啲咁嘅嘢。喂，你一個咁嘅人喺度管理緊你全香港嘅嗰啲基建，你自己諗掂佢啦。真係往後大家要用嘅公共設施。嘅安全性啊， 咁所以系好得人惊啦，咁样样咁就但系除此之外啊，即系你琴日啦又爆咗另一单嘢啦，就系呢一个唉，即系呢一个目的啊，都睇唔过眼，即系睇你香港唔过眼，系嘛？即系唉，见到你而家同呢香港，即系你香港同呢个大陆个经济发展咁紧密嘅时候，即系我都要降你归啦，真系。咁啊，我哋系咪有片睇啊？呢个又系。 都话每十年就会出现一个金融风暴，你信唔信？反正佢就信啦。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话，佢虽然唔系一个迷信嘅人，但系认为量化宽松之后大量游走资金充斥，令市场潜在巨大风险。如果再发生危机，下一个可能比之前更加劲啊！任志刚仲话，金融风暴嘅两大主因仲未解决，所以监管当局同埋政府更加要居安思危，应对潜在风险。佢相信，假如再次出现危机，喺内地市场出现嘅机会唔大，反而可能发生喺采取华尔街市场金融模式嘅经济体系入边。 你头先你喺咪后嗰度讲话错捻晒喎，点解啊？ 唔系一个原因系咁嘅，其实你见到穆迪咁样真系降 grade 嗰阵时，某程度上佢都喺度预警紧，喂，中国佢而家嗰个经济发展究竟能够抵御到嗰个嘅金融系啦，下一波金融海啸嘅冲击已经系个问题嚟噶啦。喂，即系其实喺穆迪未有咁嘅预警之前啊，我哋由开台到而家不断咁样讲紧中国各种唔同经济危机，包括佢本身嗰个嘅发展开始迟滞啦。第二样嘢，佢嗰个外汇储备其实永远系喺三万亿以下噶啦。我哋不嬲都有讲紧三万亿安全线，然后再讲紧好多嘅嗰个地方债嘅问题。 最近好似上翻啊，其实系 最近虽然话上翻，但系问题大家好少听，亦都好少听到地方债呢一样嘢。但問題呢三樣嘢一直係喺中國。 唔係地方債，你呢個你好難喺即係而家嗰個帳面數去估計得到，因為其實佢後面有好多嗰啲咧 shadow banking。嗰啲後面嗰啲即係 黑市。 係啦，即係好撲街嘅，即係大陸銀行咧，就如果你話講即係正常嘅銀行咧，你話國有銀行嗰啲佢就係借錢俾即係啲國企啦，係嘛？嗰啲央企啊啲乜嘢啦。咁但係即係你話中小企嗰啲咧，喂，你就係只能夠係哇，你食下面嗰啲艇仔，佢即係所謂地即係呢個地方政府啊，佢搞出嚟後面嗰啲 shadow banking 啊，咁嗰啲大耳窿啊。 唔係咁嗱，你講緊呢一樣嘢就非常之得意啦。嗱，頭先你見到嗰段片，任志剛講緊嘅就係話，因為美國喺金融海嘯之後，2007年金融海嘯之後，就有呢一個大量嘅遊走資金充斥，咁嗰啲咁嘅資金隨時係會引發下一波啊嘛。但係問題呢啲咁嘅資金其實遊下遊下，你見到係因為透過 各種唔同嘅渠道遊咗落去中國嗰度，就進行，就令到中國擁有足夠嘅資金，就走去做呢一個 shadow banking 啊嘛。嗯、喂，咁喂，咁唔係嗰啲更加危險咩？ 咁、啊、 但你見到，你見到即係近呢幾年，即係最多資金嘅係中國啊，周圍去買地啊、投資啊，係最多係即係中國嘅企業、 啊。 係 啊， 同埋中國嘅經濟一個好大問題，即係最近我先聽到啦，就係、是、一個即係唔知即係哈佛大學嘅一個學者之類啦，佢計算嗰樣嘢咧，就係即係中國嘅呢一個政客啊。即系包括政协同人大委员咧，同时系企业嘅，即系呢一个老板个比例咧，系全世界系最高嘅，基本上系。即系香港嗱，香港立法会议员同时系大企业老板系冇噶嘛，但系喺大陆咧 都唔系冇噶， 好多。 张宇仁咪 keep 住 人大中主席，都系好低嘅，佢计过唔知都系两点几个 percent 咋。咁所以佢就话，即系个问题出现咧，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中国如果政局一出现变动。或者突然间有边个大陆有边个派系突然间即系俾人整治嘅话咧，佢牵连嗰啲经济、嗰啲公司、企业、嗰啲情况咧，都系会一样系会好大影响到嘅。 唔系，同埋 即系风险好高嘅，政治风险好高喺，话可以话中国经济。 啊，同埋唔同于十年前嗱，如果十年前你讲紧嗰啲咁嘅嘢咧，其实亦都系局限于国内嘅啫。如果因为某啲政治斗争而造成嘅嗰、那个即系经济状况不稳，但系问题而家你讲紧嗰啲外资系经历咗呢十年系大量走出去噶嘛？ 系 你见即系你见到咩海航有，其实海航之前已经系讲紧啲人 即系海航又系啦，即系我唔系好清楚，但海航佢背后佢喺大陆嗰个政商网络系点咧？ 即系你讲翻而家穆迪嗰个问题啦，咁样你穆迪其实即系而家系降 grade 咁样降咗大陆同埋香港，主要降大陆咧就其实系咁样嘅，就话佢而家嗰个经济嗰、那个嗰、那個增長咧，大概估係五點幾 percent 到，係六個 percent 都冇嘅。呢個係一個即係減慢嘅經濟啦。第二就係你嗰個債務問題咧解決唔到，係嘛？咁但係你見到而家中國咧，即係做緊兩件事，其實係好鋭意咁樣解決佢，即係或者拖延佢嗰個債務問題。第一就是那個叫做是哇你一見到債券通喎。 債股通啊講緊。 係咪債股通添喎。即係佢講得好好喎。即係中央呢就同你講係咪喂香港你嗰啲即係你債市好似發展得唔好成熟喎係咪不如益你嚟係咪嗱即係我同你補短板啦咩叫補短板即係話嗱我見到你呢樣嘢唔掂我幫你做埋啦我醒你啦我賣啲國，我俾啲國際你幫我賣啦。 你有冇發現曾蔭權年代其實大家係玩過一個叫五歲一橋橋嘅債券，跟住玩咗一半之後唔見咗嘅。 係嘛？冇嗰件啦，係冇件事啊嘛嚇。咁嗱，你唔掂，我借俾你賣啦，係嘛？即係其實佢係借香港呢個平台，就將大陸嘅債就賣出去，起碼佢將佢啲風險咧就分散咗。 分散出去。 過往嚟講，其實大陸嘅債咧。你其實呢一個目的都提過啦。其實你而家你所有債，你相對於 GDP 嘅比例係260%，係非常之高嘅。其實係你相對於發達國家嚟講，即係你85至180啊，180啊，其實係多好多。咁仲有你自己嗰個經濟呢個經濟體積係咁龐大，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喂，你爆起上嚟係好 Q 恐怖嘅呢、這個係係嘛？咁你而家你嗰、那個個債咁多，其實冇好多人想進張咁嚴重，係因為好多即係國債其實係內地自己持有翻。咁但係而家你將呢樣嘢 sell 出去， 嗯， 喂，咁係可係即係其實講真，大陸嘅問題就可以係國際化，就等於好似雷曼咁樣樣啦。 咪、那個狀況咪即係等於艾滋病病人走出去叫雞一模一樣。 係啦，係啦，咁就等於。啊！我唔知道听啱啱老萧讲噶系嘛，即系唔知话喺北京有个官系嘛，即系唔系啊，要唔要开个会？即系话成班官咧喺度拗住，因为大家都食紧同一件，即系大家都系食紧中共情妇咁样。咁但系讲翻呢个问题先，咁喂，你而家你系将嗰个问题就国际化，咁尤其仲有一带一路啊嘛。你一帶一路你配合呢個亞投行咧，其實你係用緊嗰個貨幣就係人民幣啊嘛， 嗯， 係嘛？即係你等於就係話佢係用翻美國個招，就係谷大就係人民幣嗰個需求量， 係咪即係令到你呢就可以不斷咁即係呢將呢個人民幣呢就長印長有。 唔係令到你依賴人民幣。 令到你依賴人民幣。 依賴人民幣。等你即係一啲落後嘅或者即係中亞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呢佢要中國幫佢基建起基建或者借貸嘅話呢叫借人民幣。 啊 啊咁咧， 借人民幣係啦， 咁咪你咪依賴人民幣咯，即係個交易咪依賴人民幣咯。 咪但係你又諗睇翻轉頭喎，響應一帶一路又比較積極嘅嗰啲咁嘅國家，一係就係、是、表面上積極，實質上就真係唔係點理你。另外一啲就係諗住借咗唔還嗰啲嚟嘅喎。 唔其實你見 嗰啲係更加大喎。 你見一帶一路咧，其實你第一佢如果你淨係講呢個一帶先啦。大陸其實佢銳意緊重點發展，起碼就係巴基斯坦個中巴經濟走廊。咁嗰度咧，就其實嗱，印度咧就講得好清楚噶啦。喂，我係非常之反對你呢個一帶一路嘅。 嗯， 即係第一就係講冇人唔可，如果你講發展任何嘅呢啲咁嘅即係區域發展咧，唔可以唔講主權嘅問題，因為當中觸及到呢、這、一個有主權問題嘅哈薩米爾地區係嘛？ 唔係啊，佢係講緊一樣嘢，係話你中國呢一種咁嘅投資根本就係一種國家行為。 係啊，都 係 國家行為啊。 咁所因為你係一種咁嘅國家行為嘅關係，你見你咁樣做，你任何一個工程根本就侵犯緊其他人嘅主權。咁所以你見到咧，日本同埋印度咧先至走去合作，就走去搞呢個自由經濟體咁啊，對行對抗翻你啲大佬啊嘛。 嚇！咁就係佢而家同時間就同你講，咁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外媒喺度講啦，尤其係咧，你講一帶一路啊嘛。印度咧就上次個高峰會議冇去啦，即係已經同你講，佢列出咗佢自己唔去嘅理由，亦都希望你中國咧去 clarify。第一就係嗰、那個。嗱，講真，即係嗰個普世價值唔可以唔講嘅，同埋個 good governance 嘅問題。喂，大佬，你搞咁多呢啲咁嘅基建嗰啲咁嘅嘢，喂，你唔可以即係呢啲嘢咧，就全部大佬之間說了算嘅。咁啊，一帶一路咧，佢而家佢即係推，即係其實講真，佢係佢而家佢想推行嗰個價值觀咧，其實嗰個講法就係叫做係呢、這個叫做係新型國際關係，知唔知咩叫新型國際關係？ 係你講嚇。 咁你有冇聽過新型大國關係？ 聽過。 新型大國關係咩？ 中國同美國啊嘛。 啊，咁嗰個係咩嚟？嗰個係。 嗱，嗰個咩？我真係唔係聽咗。 嚇，你都唔知啊？所謂新型大國關係咧，其實就係所謂嘅互相尊重嚇、啊，就即係即係呢個嗰啲敏感，即係其實呢一個啦。大家喺自己即係國內嘅問題咧，就唔好理啦，係嘛？ 或者講翻轉頭，你講緊咩新你講緊咩一路一大嗰咩新型咁嘅關係都好，其實佢係回歸翻以前毛澤東年代，係輸出革命，而家係輸出過剩產能，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唔係，即係我諗佢主要就係嗰、那個即係周恩來嗰個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咯。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是、你個國家獨裁咧。是不紧要的，我都照同你即借钱俾你，照俾你起基建嘅。咁但係呢其实之前。 佢字面上咁讲嘅就叫合作共赢。合作共赢。维护世界和平。 係啦，同埋。 促进共同发展，即係呢三个要点。係咪咁其实新型大国关系呢都一样嘅啫，其实都系叫做合作共赢啊，即系叫做系呢啲乜嘢。 同埋佢讲样嘢啦。 你讲啲咩嗱，其实你。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其實 即係話嗰啲主權問題，即係嗱，譬如我喺你個地方發展，搞大坝係嘛，搞呢啲咁樣嘅搞港口係嘛，即係嗱，我而家要逼遷你啲友啦，咁嗰班友有啲咩維權嘢？嗱，你唔好嚟搞我係嘛，嗱你自己咧，即係嗱。譬如你巴基斯坦，你就自己搞掂佢啦，系嘛？我同你呢个大佬咧，我同你呢个即系巴基斯坦总统咧讲掂数咧，就系噶啦。跟住你下面嗰啲人权问题，你就唔好烦我，系嘛？咁然之后，你呢个斯里兰卡都试过噶。斯里兰卡今年早一月嘅时候，就系、是、话有一个佢唔知有个港口要发展啊嘛。咁要港口发展，即系同时间中国佢有一个即系佢有一個附帶條件嘅，你一定要搞工業園。你唔搞工業園嘅話咧，我搞個港口冇用嘅，完全係。咁佢因為搞個工業園咧，就你牽涉嗰樣嘢就要逼遷啲民居。咁你逼遷啲民居咧，咁令到當地嗰啲市民咧就好反對。咁佢哋就係唔肯 即係搞唔掂，咁所以先至唔肯借錢俾你。咁中國嗰陣時就係咁樣逼佢。咁所謂嘅呢個新型國際關係嘅發展模式就係咁樣樣啦，係嘛？即係你同嗱 IMF 或者佢會借錢俾啲人咧，即係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咧處理佢國內嘅經濟問題咧，佢成日幾格格噶嘛。喂，你要有好多嘢要要符合喎，有多 compliance 喎，即係譬如你話呢 即係嗰啲貪污要控制呀，或者 貪污控制啦， 可能你即係啲少數族裔嘅生存環境你要保障佢呀，原居民呀，即係可能某程度上要群眾嘅參與，基建計劃咧係要有民眾參與，即係好深入嘅諮詢咧，之後先可以做嘅。咁 不過都唔好講咁遠啦。即係其實呢個就即係你講翻香港嘅問題，因為嗱，穆迪而家講到明咧，就係話你自己香港咧，因為你參與呢一個一帶一路咧，就令到你嘅信用啊，連帶你嗰個信用狀況咧，都有嚴重嘅影響啊。 同埋， 而且你係會陷入一個債務危機有可能。 呢個係一個方面啦。另外，穆迪我記得佢講過咧，佢就話。香港個自主權呢 係啦， 正喺度收窄。 係啦，即係而家香港個經濟自主權都仲係高嘅。 係啦 係啦，但係警告你 警告， 如果你 係啦 同大陸呢即係越嚟越趨同嘅時候呢， 可以將你香港單獨即係當為一個獨立嘅一個經濟體系咁去看待。 係 啦，所以你就要同大陸去睇齊嗰個評級呢，就大陸大陸。 但係你而家見到最新發展喎，你就係你這個穆迪他單歸了這個呢，即是中港那個評級之後呢，連帶連港鐵那個信貸評級呢都跌埋喎。那我啱啱問過雲圖啦，就你估過雲圖啦，那就喂，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那些即是你做按揭啊，那些房貸那些息率會不會什麼的，會不會影響的，他說會的喎，其實是。 他說其實只是影響香港人咯。 仲只係影響香港人，如果你香港人做按揭嘅話，喂，你其實講真係好大問題喎。即係嗱，你而家你今日去排呢個你排隊排海之戀嗰啲，如果有幸真係有幾個香港人咧，即係你而家息口仲係低啊嘛，係嘛？你遲啲你真係調高嘅話咧，你真係坐艇嘅大佬真係，你真係計唔掂數嘅大佬。 但係對大陸人嚟講係冇問題噶嘛，因為佢係按咗佢大陸嗰層樓，咁然後就攞嗰啲錢拎落嚟香港嗰度，咁你賺嗰個息，賺嗰個按揭之間嘅息差都已經有排賺啦。 嗯， 係咯，而且佢即使蝕咗止水嘅話，咁其實香港嗰度你嗰啲貴租都補得翻噶嘛，講緊。 唔係，而最撲街一樣嘢咧，你一帶一路咧唔會影響政府，亦都唔會影響金管局任何嘢，因為佢哋冇借。佢哋冇发国债，佢唔会所以其实讲真，佢唔借贷嘅情况下，佢就算系个评级低咗，佢都唔会令到佢自己所谓即系咩债，你就算债息高都好，佢唔借贷，你落去唔好。但系喂，你会影响到其他，你嘅主权评级低嘅话，你其他所有喺呢一个国家喺呢个地方嘅公司都会连带被提，即系会被整低啊嘛。咁所以你港铁咪首当其冲咯。是吧？喂，咁你成个嗰个 train reaction 系会令到连香港人都会守嘅，其实系。即系所以喂，你梁振英夸夸其谈话你一个一带一路系发展机遇，而家人哋穆迪话俾你听就系唔系。 所以反映到一样嘢就系话，之前即系政府有个论述，成日都或者亲政府人士有个论述就系、是、香港嘅经济要点样先发展有前景呢，就系、是、要加强同内地嘅融合。背靠祖国， 你而家就越融合越扑街啦！ 而家就系越融合咧，人哋就怀疑你香港嗰个独立性， 根本就唔系融合，系被融。 啊，好，咁啊呢次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